假如连这样都气馁，轻易说后悔，心虚像个贼，雨从未放过了谁，闹够了没，世界和疲惫是否还没，是否宏伟，暂时收好羽毛待飞，到时我一定会如期而至，陪你哪儿都无所谓，听说了没，看到了没，又终于听了一这样撑着痛还得和命运对垒，这个偷走所有时间的贼，雨从未放过了谁，闹够了没，世界好疲惫，是否还美，是否后悔，暂时收好羽毛待飞，到时我一定会如期而至，陪你哪都无所谓，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在圣所系列巡演之后 JJ 回到了日常生活当中，感受到了疫情对生活带来的困难，于是呢写了这首歌叫做一定会。这首歌呢是世界特别是歌名啊，是现在世界最渴望得到的一个肯定句。好，接下来呢是中国榜方面的第四名，孙燕姿的《世界终结前一天》，这是她在《余额》和《匿名万岁》之后今年的第三首单曲。歌曲呢有着世界只剩下24小时的设定，描述出了压力、感受、爱与希望。 谁祈祷着雨依然在那里， 生命多少篇光荣的历史我已经记不清，千千万万的身影在大地的怀里，弯弯曲曲的流水涌在心底，眼前不是我熟悉的双眼，陌生的感觉一点点，但是他的故事我怀念，回头有一群不朽的少年，轻轻松松地走远，不知道哪一天再相见。 1988年 Beyond 乐队的秘密警察专辑，黄贯中主唱了这首《大地》。今年呢，作为电影《古董局》终局的推广曲，黄贯中再度演绎了这首歌，在中国榜方面首周上榜，排名第24位。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中国榜方面的第十三名，王铮亮新专辑的开案标题主打歌叫做《还是爱着》。歌曲表达了在平淡的岁月当中，看似冲淡了爱情，其实彼此之间仍然还是爱着。 最近的你，好几城风雨，越吵闹越想你，手心连着你，脉搏跳动的呼吸。像对方活成相互的生命，这样跟你牵绊的成一体，还是爱着你，却少了说爱你。平淡岁月里，总抹掉些言语，而热烈褪去。活在平常里，愿难舍难离，还是爱着你，最近最近的你，好几城风雨，越吵闹越相依，手心连着你，脉搏跳动的呼吸。 是否知道走向黎明？忘记从前我所失落，失落的起点，忧伤的过去，忧伤的走远。谎言暂时成虚无，失落换不回的你，换不回的时间。明天我们还会记得吗？当欢喜悲伤都已成了过去，生命我不懂何时它要滑下去。 此时此刻我们听到的是中国榜方面的第十二名，火星电台翻唱杨乃文的《明天》。这首歌最早收录在1997年杨乃文的首张专辑《One》当中。这一次呢，作为滚石四十、滚石壮乐队四十团拼经典音乐企划的主打单曲推出。好，稍事广告回来，在下个时段的开头呢，我们将听到中国榜方面的第32名，这是电视剧《一片冰心在玉壶》的片尾曲，胡夏和郭靖联谊来现场为大家带来的这首古色古香啊、悠扬婉转的歌，叫做雾离。10:23:25，千万不要离开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，我们稍事简短的广告，马上就回来。 当深情挚爱都将化作灰烬，记忆是条路，我愿走到深处，纵然是孤独。 长大以后，他们说你将与我告别，你会沉默，仿佛我从未如此热烈。说千年后要背着壳，代表不再轻易快乐。请看着我，你还有我，等在18岁的夏天。你要去什么地方，我一定带你前往，撞碎世界上所有南墙，去成为你的光芒，也作证你的悲伤。愿你喜欢我每一个选择，我会一再犯错，请原谅我。能否追得回他，别告诉我难走吗，这个我从未退后。这开口放学的日落，大雪与灯火，最好的朋友去了哪，你可有联络？养活的像一把火，后来我多倒霉啊，我怕你走得太远了，所以提着灯笼，这一点光你看着吗？那少年彻夜赶路递到你手中， 就给下个我。

第六位好妹妹，这样就很好。 我不知道你在和谁说话，但是知道你用的口音。 第五位陈立农王彦霖，今晚嫁给我吧。 请假被照顾对待，别把话在心里不说，让情流动。 第四位周深，生活总该迎着光亮。 生活总该迎着光亮，在跌跌撞撞也要坚强。 第三位金志文，自娱自乐。 我学着一个人一整天都不示弱。 第二位莫文蔚，完美不完美。 爱让我们都靠近。 本周冠军曲目黄霄云赖美云幻想。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。 11:03:21，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。你好，我是小东。接下来这个小时呢，我们在轻松的氛围当中呢，听一些有关和爱情有关的歌。首先呢，我们从榜上的歌听起，带来新歌上榜第五名，成绩非常好。这是来自于陈立农和王彦霖一起带来的这首《今晚嫁给我吧》。 燕玲，听说你要结婚了，那你准备好了吗？ 准备好了。 哦，来喽。 新郎别站着傻傻发呆，如果爱了就快把手牵起来，请别害羞，大胆给承诺。看着你紧张的不知所措，我耍成心机让你主动进攻，从此之后守候无言说出来，不要吝啬你的爱，享受尴尬的浪漫，全身赤裸的步伐交谈，感情过来，爱装出让你们圆满，从今后你们都会是彼此的伴，亲家被照顾对待，别把话在心里不说，让真情流动跟着感觉走。 结婚进行曲啊，谁设计的？我。 So don't be shy boy， 从零到现在一起经历走来，这才也不过只是告白，拜拜。要好好对待，不要耍坏，该从幼稚的小男孩变成大男孩。Hey， 我已想明白，爱却需要表白，拜托到泄露是我跟爱兴奋的对白。 婚礼上对白，许下未来， 让我们把梦境成真，变成现实派。Girl， hey， 看着你紧张的不知所措，我耍成心机，让你主动进攻，从此之后，永远守护。 球华语歌曲排行榜，这是陈立农为好兄弟王彦霖的婚礼特别定制的歌曲《今晚嫁给我吧》，特别祝福好友王彦霖和艾佳妮喜结连理，把歌当作礼物啊，这个送给好朋友。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张杰的这首《第一夫人》，这也是被收录在2011年《最接近天堂的地方》这张专辑当中。 是谁让我有这种感觉？带我走进不同的世界。是你给我温暖双手，是你让我看见 不同的梦。哦，爱让我们都靠近，躺在你温暖的怀里。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，我们听到的是上周的空降冠军，本周的亚军歌啊，来自于莫文蔚的《完美不完美》。完美其实并不是爱情中的第一选项，也许合适才是最重要的。关于爱情的歌，李宗盛写了很多，而其中有一首不仅有爱情，更像是警示恒言的集合。这就是《凡人歌》，其中呢有一段歌词说：“多少同林鸟已成了纷飞燕。”而下一句歌词呢，更是人生的哲理：“人生何其短，何必苦苦恋。” 凡人

在六年后的2014年，古巨基宣布了和相恋多年的助理女友修成正果，有情人终成眷属。在2012年，孙燕姿呢做了妈妈。之前呢，在录制《克卜勒》专辑时，她已经怀孕。对于孙燕姿来说呢，这是最难忘的录制过程，因为有一个全新的生命和她一起呼吸。孙燕姿唱的是《璀璨星际中最遥远的距离》，而和她在一起的却是最贴近的距离。 等不到你成为我最闪亮的星星，我依然愿意借给你我的光，投射给你，直到你那灿烂的光芒轻轻地挂在遥远的天上。当你沉浸天空那条冰冷的银河，粼粼的波光够不够暖和你？等你想起那道源自于我的光芒，我依然愿意为你来歌唱，一声一声亮晶晶，好像你的身体藏在众多孤星之中，还是找得到你，挂在天上方埋下我的名字，求

是追逐，不然尘土又亲自招呼。愿我不逆征路，细雨照顾江山寒风骨。愿我青春披覆回忆一顾，落魄也投入承蒙你的情目，最后如最初，一生也曾、 哦、一生一次心一动。这是来自于张靓颖，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，跟大家在这个第二小时当中听了一系列的情歌，稍后小航会在这里带给大家节奏驾到。那我们的节目呢，将会跟大家相约在下一个周六上午的十点钟再会。 那几年沉浮，分离如已经之路，一川赤素，几情中不 华语歌曲排行榜，本周榜上歌曲 第十五位，林家谦，难道喜欢处女座？第十四位，吉克隽逸，尽兴。第十三位，张靓颖，永生永爱。第十二位，房东的猫，今天是星期几？ 有啊有啊，水灌进耳朵里。 第十一位，张杰，像真的一样。 你最擅长吗？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节奏驾到。 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。 FM